潮流酷玩，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， 抓取生活中的美丽色彩。彩妆设计师、家具设计师、室内设计师，对于这些设计师们而言，有时看到一些喜欢的颜色，恨不得能立刻拿来用。如果用相机、手机拍下来，也会有色差，并且得通过繁琐的相关软件进行调色，既费力又费时。今儿个，三 C 潮流生活馆就为设计师们搜来了一款超便捷的补色小神器 ——Swatch Matte Cube。它大概就是两个粉饼盒叠起来的大小，内部有一个球体，包含了一个光源发射器和一个颜色传感器。使用的时候，只要把补色器对准目标物体，单击按钮，然后不用校准，它就会自动扫描物体表面的色彩信息，转换成 Photoshop 的 RGB 值，并将数据通过蓝牙传送到相应的智能手机上。它的内存能存储多达20种颜色哦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的孤单。 我要我疯，我要我爱就是我要我疯，我要我爱 是你在的异乡狂欢来到了公园之外，像那难道是人必经的困难。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去放空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 所有力气不是为

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， 到下个路口就起飞，心跳有震耳欲聋的美，会一路的跟随，就算是天使也会沉醉。别管你是谁，跟着我，别管他完不完美，你要跟我体会。Are you ready? 要做最快乐的宝贝，不习惯掉眼泪，全场里充满着喜悦。跟我做快乐的宝贝，要告诉全世界。 最快乐的宝贝，梦想跟着是谁？

九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我在地图上旅行，穿过大半个地球的回忆。我在黄昏下跳着舞，想念着你那边的黎明。夏天等待